当小孩子开始学习走路时，哪位父母不会陪伴他左右呢？对了，父母陪伴小孩的左右，能够防止他跌倒、走失或者被坏人拐带。甚至有些孩子父母啊，还会用一条肩负绳把自己跟孩子绑在一起。哦，你看过这样的父母是吗？哦，以便确保自己的孩子不会走失。其实真正爱护孩子的父母，他们会在孩子的一生中跟孩子同行，这样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就可以给予他们适当的指引、适当的指导，让他的孩子受益一生。而圣经也常常把行走人生的路比作走路或者步行，但是天父知道我们不是刚开始学走路的孩子，不用像一些父母要用绳子把自己跟孩子绑住一样。对了，我们的天父给我们很大程度的自由，让我们有选择的自由，可是他也知道一项试射对于不完美的人。那是什么试射呢？这项试射记载在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节。好，我们一起翻到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节。耶和华，我清楚知道，世人不能掌握自己的道路，人行走也无法确定该走的方向。对了，读这里说人不能够掌握自己的道路，有时我们要做决定，我们都不知道怎样的决定才能带最好的结果。有时我们走路走到交叉路口，没有任何指示牌，我们也不知道前头会怎样，前路会怎样。哦，的确是这样。哦，例如近来许多国家、许多大机构、许多人都在谈论人类正在发展人工智慧这种高科技，他们说人工智慧以后会改变人类的生活，改变整个世界的全貌。在最近有一篇社论，报章社他将评论，他说人工智慧对于人们未来的生活到底利多还是弊多呢？到底好处多于坏处呢？还是坏处多于好处呢？这只能由时间去证明，没有答案。对了，这就是人不能定自己的道路。所以耶和华他清楚知道，我们无论年纪有多大，我们都是需要他的指引。更何况我们正说在这段难以应付的非常时期，我们生活会充满压力、充满挑战，甚至充满祸患。因此我们更需要来自耶和华的指引跟辅助，更需要与他同行。今天很多世人感到前路茫茫，人生路一片迷惘，又没有人能够常相伴左右，但是我们却不一样。身为上帝的子民，我们不需要孤身上路，因为我们可以与耶和华、与上帝同行。圣经记载了很多的中卜的榜样，说明与上帝同行的意思。例如我们看看其中两位中卜，创世纪五章二十四节，我们读出这两节经文。他们讲论及古代这些中卜，创世纪五章二十四节，然后六章九节。五章二十四节，以诺一生与上帝同行，后来上帝把他带走，他就不在了。等一下我们多一点论及以诺的榜样。还有另一个宗谱， 挪亚，我们读出六章九节，创世纪六章九节。以下是挪亚的历史，挪亚是个义人，在那一代人当中纯全无瑕。挪亚与上帝同行，对的，这说挪亚是个纯全无瑕的人，他一生与上帝同行。换句话说，这些古代冲突，他们信赖上帝，仰赖上帝的指引，服从他，借此表明自己与上帝同行。但是这些宗谱与上帝同行，并不代表他们一生都是平平坦坦顺顺利利的，并不是。例如以诺的例子就好了，在当代上帝临时以诺要向人传讲审判的信息。我们看圣经讲论及以诺所传讲的信息，犹大书十四十五节，把你的圣经翻到犹大书十四十五节。亚当的第七世孙以诺，他提到这些人，预言说，看啊，耶和华带着千万圣者来了，要审判所有人，定所有不敬虔的人有罪，指证他们以不敬虔的方式做各样不敬虔的事，又指证不敬虔的人，不敬虔的罪人，用各样使人震惊的话抨击上帝。试想象下，挪亚当时要向人传讲这样的信息，你认为这些人听了这个信息会有什么反应呢？你不然想象到他们的反应，而他们必然会对这个圈内的审判信息去二代挪亚，而且二代以诺，所以以诺肯定会招来别人的辱骂、嘲笑、恐吓，甚至有些人想要铲除他，取走他的生命。但是以诺还是义无反顾，决定与上帝同行，照着上帝吩咐他的去做。就像刚才的这个创世纪五章二十四节你所谈到的，最后上帝他生命受到威胁，上帝必须把他带走。因此这些宗谱的榜样帮助看出，只要我们继续与上帝同行，即使我们不蒙周围的人所接纳，就像古代宗谱不蒙他们同时代人所接纳，我们这样做还是值得的，因为我们最终是有希望的人。而上帝从没有改变，他今天也邀请我们与他同行。那么圣经预告今天有很多人，不是很多人，我们可以说是来自万国的人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，他们会寻求上帝与他同行。这个预言记载在米迦书四章一跟二节。好，我们就读出这个米迦书四章一跟二节。米迦书在你的圣经的比较后面的部分呢，希伯来圣经比较后面的部分，约拿书的后面，米迦书四章一跟二节。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凌驾群峰必被提升，超越万港，万族的人都必汇流归向这山，必有许多国的人前往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在雅各上帝的殿去，他必教导我们认识他的道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。好，我们读到这边哦，所以这谈到会有万国的人、万族的人会归向纯真的崇拜，那代表纯真崇拜的高山，他们会选择与耶和华同行，他们会行耶和华的路，就是接受来自上帝的教导。但是这些与上帝同行的人，我们这些与上帝同行的人还是属于少数人，若跟整个世界人口比较起来，对吗？ 世界人口根据最新的调查已经有76亿多的人，那么今天与上帝同行的人呢还不到1亿，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少数人。但是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？我们再继续读出这个米迦书4:5，为什么我们称为自己是仍然是少数人？米迦书4:5，万民各奉自己的神的名而行，我们却要奉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而行，万事不改，永远不变。对，这说万民啊，许许多多人，他们奉自己的神的名而行，也就是说，他们都走大众所走的路，大多数人所过的生活方式所走的路，但是只有少数的人，他们奉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而行。那奉耶和华的名而行是什么意思呢？请放映他的意思好吗？在白板，在这个荧幕上，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记住的要点。这个演讲里面，奉上帝的名而行的意思，执行上帝的旨意，行事为人跟耶和华这个名字所代表的那一位和他的特质一致，这就是奉上帝的名而行的意思。好，谢谢。对了，我们听从上帝，让上帝话语指引我们的脚步，就是与耶和华同行了。对，圣经的原则不但能够指引我们，他也可以彻底有力量彻底改变一个人。好，我们看看一个读出一个经验，这经验会表明人选择与上帝同行，那么他的话语怎样彻底改变一个人。这经验来自墨西哥一个名叫阿德利安·里安的经验。他说他13岁时候就加入一个叫撒旦少年党的帮派，这个帮派不但偷窃而且还吸毒。他说，我常常记不起家的，有时我只是倒卧在路边不省人事，有些朋友因为偷窃和谋杀而入狱。那阿德里安他说，18、19岁时我开始跟耶和华见证人学习圣经，我看出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，如果继续走歪路，生活就不会平静安宁。他说，我学习圣经，开始明白耶和华是永活的上帝，他很关心我，并且乐意宽恕我以往所犯的罪，我也发现他真的垂听和回应我的祷告。但是这阿德里安说，他要脱离帮派啊，并不容易。他甚至不能够经过其他帮派的地盘，也怕他们再找回他。哦，他还得躲起来，免得以前的朋友找到他，迫使他过回那种堕落的生活。而另一方面，他开始到见证人的王国居所参加聚会。他说，我发现会众里洋溢着温暖和有爱的气氛，而会众里的人信念坚定，言行一致，这使我很感动。置身于耶和华见证人当中，我就好像置身在另一个世界，这跟我以前所接触的完全不一样。所以现在我已经受浸为耶和华见证人已经10年了，我努力在生活上设建圣经的教会，所以家人越来越尊敬我。我妈妈也开始学习圣经，并已受浸成为耶和华见证人，爸爸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。所以虽然家人大多不是耶和华见证人，但他们看见我的转变，承认圣经真理能够改变人的生活。给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圣经真理将改变一个人从帮派黑帮的分子变成耶和华见证人。因此这个弟兄经验说明了一个经文的事实，约翰三书三节，我们打开约翰三书三节。 约翰三书三节，有些弟兄到我这里来作证你持守真理，你也确实按着真理行事，所以我非常喜欢。对，这些弟兄就是按着真理行事，换句话说，我们要跟耶和华同行，就是要按真理行事。所以第二个你要记住的要点，在演讲里面可以翻译出来吗？那便是按真理行事应该是我们的生活方式。你的生活方式就是按真理行事，这就是与耶和华同行的意思。所以让我们能够按真理行事。但是有时候两个人同行啊，步调会不一致了。举例子，一对夫妻同行，一个走在后面，一个走在前面，前面那个会希望后面那个能够走快一点吗？后面那个又希望前面那个能够放慢脚步一下吗？对的，我们都期望别人调整他的步调来迎合我们自己，但是最好的做法应该是我们应该调整自己的步调，对吗？当步调不一致的时候，跟我们同行者的步调不一致，我们应该你先调整自己的步调。跟耶和华同行也一样，我们不会期望耶和华去调整他的步调，而我们应该调整我们的步调。我们不要像很多自称是崇拜上帝或者自称基督徒的人，他们往往希望上帝调整他的步调迎合自己。圣经明明说不可以杀人，他们却说上战场杀敌人保家卫国不算杀人，但是在战场上杀死自己的人类同胞，甚至杀死自己同样的信仰的人，那难道是对的吗？都是圣经所谴责的，对吗？所以假如人企图调整上帝的步调来符合自己，他就是在自欺欺人。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的步调跟上帝不一致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调整自己的步调去迎合，去配合上帝的步伐。那最好的方法去调整自己的步伐，就是按照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所说的。好，我们读出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，你们蒙召就是要这样行，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紧紧跟随他的脚中走。对了，我们要肯定自己的步伐跟上帝一致，就像这里所说的，紧紧的跟随耶稣的脚中走，就一定正确。那么紧紧跟上耶稣的脚中走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知道这个跟从耶稣不是仅仅指我们复述他的言行，模仿他的行为就够了。既然言行是受到思想和感情所影响，我们要跟从基督就得培养他的思想态度，要有他的思想，要有他的感情，我要去认识他的思想，他的行事方式，他的感情。举个例子，当你要做一个决定之前，你会不会想一想，假如耶稣在场，或者耶稣遇到同样的情况，他会怎样做决定？那么我按照他的方式做决定，就绝对是正确的，绝对在与耶和华同行，对吗？哦，对了，关于怎样与上帝同行，耶稣为我们树立了完美的榜样。既然我们的感情思想会受到跟我们亲密来往的人所影响，那么我们的交往的对象也非常重要，所以我们应该选择 跟上帝同行的人交往，亲密的跟他们交往。要这样做，我们就会尽一切努力参加基督徒的聚会。那在聚会里，我们就能够找到这样的人，而跟他们交往，对吗？所以，我们努力参加基督徒聚会是很值得的。正如这里有一个经验表明这点呢，在乌拉圭，有个乌拉圭是在南美洲哦，有个叫贝尔塔的姐妹啊，她的家跟聚会所相距很远，但她深深体会到经常参加聚会十分重要。她不惜长途跋涉啊，带着六个孩子步行啊，不是驾车，不是坐公交啊，她是步行11公里的路，她能够到达王国聚会所。她通常在聚会开始之前一小时就抵达聚会所，步行11小时才能够到达聚会所。换句话说，每次在聚会开始之前的12个小时就开始准备出门的。所以贝尔他坚持不懈，决心携带儿女参加聚会，风雨无阻，以身作则，这为儿女产生了有益的影响。结果他的儿子长大后加入先知的行列，那个儿子则做了特别的先知。所以坚持不懈参加聚会的确非常重要，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表示自己与上帝同行人亲密的来往。好，谈到这里，我们回到一项现实的问题，也是我们当中有些人从年轻到年终都与上帝同行，跟上帝同行很多年了，甚至我们这里有一些人甚至是年少跟上帝走到年老，但是还没有走到目的地，还没有走到乐园，一生与上帝同行，那么还要走多久呢？对，假如你有这样的感觉不奇怪，但请看看第三句话，我们要你记得的。对了，当然在你的思想中也许你正在跟上帝走一个很远的路，但耶和华上帝并不是这样，他有他的时间表，那这只是我们人的感觉罢了、哦、所以我们宁可跟上帝走远路，也不要跟世人走险路。一旦你选择跟世人走，你就在走险路，他们会把你带进险境当中，我甚至带入一个死亡之路。但假如我们跟上帝走，不论走多远，不论你感觉你走了多远，最终你一定能够走到目的，走到乐园，而不是跟世人一起走向死亡之路。所以宁可跟上帝走远路，也不跟世人走险路。这是我们要记得另一个要点。对的，我们跟上帝同行，除了能够走向乐园、走向永生，我们在现今还能够享有许许多多的福分。例如跟上帝同行，我们能够做光明的儿女，做上帝光明的儿女，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福分。还有上帝会指引我们，保护我们，使得我们不至于陷落入这个世界的种种陷阱。而今这世界的人追求什么呢？追求物质，过很不道德的生活，甚至犯下很多罪行，他们都走在黑暗当中，常常被绊倒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。不但这样，他们也不知道到底世界未来会怎样。为什么今天世界充满这样多邪恶，这样多可怕的事？为什么人会受苦？前头到底会有什么大事会发生？很多世人都不知道。然而我们得到上帝话语亮光启迪，却能够知道事情背后的含义。我们也在现今能够受到上帝指引，过一个较佳的生活方式，一种高尚道德高尚的生活方式。当然我们一路与上帝同行，并不代表我们不会面对难题。也许你正在面对如山般的障碍，在你这段跟上帝同行的期间、我们当中的确 你现在在面对如山般的障碍，甚至你会看来这障碍大到你无法越过，怎么办呢？不用担心，你越不过去，上帝会帮你飞过去。第二，你能够飞过去，他会赐你力量，让你像鹰一样能够展翅高飞。这话怎么说呢？我们读出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。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，我靠着那赐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应付。对的，上帝赐你圣灵，超出你所能够，你的力量所能够应付的难题，他会赐你圣灵，让你能够应付。所以当你发觉到这些，你能够应付这些难题，这些障碍，不是靠着你的力量，是靠着上帝给你的力量，你就的确好像飞过了障碍，飞过了障碍。所以跟上帝同行，上帝赐你力量，让你能够面对许许多多的障碍，也能够忍耐到底对于许许多多的引诱跟诱惑。还有我们与上帝同行，就会你跟他越来越亲近，跟他友谊也会不断的加深。还有一项很重大的福分，假如有上帝在你的左右跟你同行，这项福分记载在诗篇118篇第六节。诗篇118篇第六节，这应该是我们要读最后经文吧。诗篇118篇第六节，有耶和华在我身边，我必不害怕，世人能把我怎么样？对了，我们既然有耶和华这个朋友跟我们同行，我们还害怕什么呢？我们也不再害怕任何敌人，他们会把我们怎样呢？对了，我们有上帝同行，有上帝扶持，有上帝的力量帮着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跟上帝同行，勇往向前。即使我们涉足，只要我们继续寻求上帝的帮助，他也会扶持我们。因为圣经说，上帝会叫我们的罪离我们远远的。假如我们涉足了，我们悔改，耶和华上帝不会轻看那些犯罪悔改的人，他会继续的宽恕他，继续的帮助他，这样我们就能够怀着一颗无愧的良心，继续的快乐的过生活，继续安安稳稳的与上帝同行。好，最后你要记得了这句话，可以让大家看一看吗？最后你要记得了这句话，路人走多远，看你跟谁走。假如你选择跟世人走，那么我们的一生就会是很短暂的。但假如我们选择跟上帝走，你的一生就会充满福乐。你不但能够走向永生，能够走向乐园，你能够踏上幸福之路。所以让我们选择一生与上帝同行，那么我们就能够得享永生，永远的与他同行。